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69, and the title is A High-Tech World. We know high-tech actually comes from.High technology, 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名词词组 high technology, 高端的科技。但是把 high tech 在一起的时候呢，用个 hyphen 连接，那么这个呢其实不叫做 hyphen, 那么这边呢应该叫做短线符号比较懂一些啊。讲 hyphen 的话是英文，短线符号就是连字符号，还是念 hyphen。如果是 dash, 那就是 连句符号，那是比较长的啊。但不管怎么样，这是连字符号形成这么一个 combination, 一种组合，也就是当一个形容词词组，一个高端科技的世界。好，我们现在一样的先把文章的内容念一下。We're all aware that technology has created a world.That even our ancestors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possible. Many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scared if they had known how society would become. We take most of this new world completely for granted. We merely push buttons, dial telephones, and board jet planes without asking questions.We do not have a real sense of the fact that we know almost nothing about how these gadgets and machines work. Read popular magazines or watch commercials on TV. You will see that faster transportation and more completely automatic conveniences are in the works. Many strange-looking machines will createan even happier world of tomorrow. Our children will live in a world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than the world which even we think is possible.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么这里的文章里面指的是什么东西。We are all aware, 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 aware 的是当形容词用。那么通常也就等于 conscious, C-O-N-S-C-I-O-U-S. Conscious 或是 aware 都是表示了解。那用的时候呢，这个呢 aware 用的比较多。我们通常呢是用放 that 引导的这个从句，在 aware 后头做副词从句，因为它修饰的是形容词 aware。要不然我们会加 of 的用法。Very few young people are aware that smoking can be very harmful. 就很少的年轻人会了解到抽烟会是非常的有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讲 Very few young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fact of 后头加名词 the fact 再放 that 从句这个 that 从句就是名词从句跟 the fact 形成同位语是 the fact 的同位语 Very few young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smoking can be dangerous which can be harmful H-A-R-M-F-U-L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然我这样说法也都可以用 conscious 这个形容词来取代Just very young, few young people are conscious that smoking can be harmful. 或者是呢 very few young people a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smoking can do us a lot of harm. 我们都可以这样说 do somebody a lot of harm, 就是对某人有很大的坏处，就这样讲。所以这边 aware 加 that 从句以后就可以知道的用法。好，就是了解。我们大家都了解到，就等于 we all know that technology, 科技呢 has created a world, 已经创造了 created, 这边就等于 has built, B-U-I-L-T, built, 的过去分词，它的过去时也是 built, 创造了这么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that, 就等于 which, 代替前面的 a world。Even our ancestors, 甚至我们的祖先呢 ,ancestors, A-N-C-E-S-T-O-R, 加个 S, 甚至我们的祖先都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possible, 都不敢相信的，都不会相信这是有可能的这么一个世界。那么这个结构这么莫名其妙来一个 possible 形容词放到后头是怎么过来的呢？原来这个 believed前面这个动词啊是不完全及物动词相信点点点是可能的它的宾语就是前面的 that 就是 even our ancestors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at possible 那个 that 就等于 which 关系代词关系代词一定要放在先行词的后头先行词就是这个 a world whichEven our ancestors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possible. 就这样说法。甚至连我们的祖先都不会相信的这是可能的事情。Would not have 加过去分词就是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要是他们活过来的话他们都不会相信的。当然我们祖先已经作古了。所以这个是如果他们是要当时活过来的话就是相信他们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一个世界 Many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scared if they had known how society would become 所以这是标准的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也就是 if 引导的从句用过去完成时主语加 had 加过去分词过去完成时那么主句呢就是主语加 would have, could have, might have, would have 等等或是 could have 好然后加过去分词这边加了这个 would have been scared 他们这许多人也就指这些祖先呢 would have been scared 或者是呢 to death T-O 加 D-E-A-T-H 会被吓死了在什么样情况情况呢 ,if they had known, 如果他当时他们了解到 ,how society, 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 ,would become, 会变成今天是这个样子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为什么不用 would have become, 那个 have, 他为什么不用呢是指的现在事实相反。如果他们当时了解到现在的社会会变成是这么个样子的时候他们都会吓一大跳。然而 we take most of this new world completely for granted. 而我们却把今天这个现代的世界呢大部分的事物这个呢 most 这边当代词就等于 most stuff, S-T-U-F-F, 大部分的东西好把这些这个新世界的大部分的东西呢completely 完完全全的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边用了这么一个短语叫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是什么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个 for 代表当作 granted 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啊，它这边是一个形容词那你一定说怎么搞的 keep 代表当作 granted 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啊，它这边是一个形容词那你一定说怎么搞的可以作为 for 后头的宾语它这里本来 for 后头省了一个 being granted B-E-I-N-G 理论上有一个 being 其实它根本不用了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就是固定的用法，这个最后就必须要记起来。像 That's a beautiful dream come true， 那真是美梦成真啊。 A beautiful dream 是作为 that is， be 动词 is 后头的主语补主语，怎么后头又放动词 come true 呢？ Come true 前面要加一个 That has come true 或者 which has come true， 但 which has that has 根本不加，已经变成个固定用法。所以以后特别要记住，不要对把我对你的爱视为是理所当然的。Do not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If you don't treat me nicely, I'll leave you someday. 不要把我对你的爱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We merely pushed buttons. 我们只需要 merely 也就等于 only. Push buttons 按下按钮。Dial telephones， 那么同时呢拨一下电话号码。 And board jet planes， 然后干什么呢？那么就是搭乘的这个喷射客机叫 jet planes。 Without asking questions， 没有问任何的问题，是连问题都不要问的，就可以登上喷射客机了。好，你看看，真是现代的社会都是这样子。现在包括我们还有支付宝，偶尔呢拿手机扫描一下，或什么东西脚踏车也可以这样使用了。We do not have a real sense of the fact that we know almost nothing about how these gadgets and machines work. 我们连真正的一点感受都没有。A real sense, 真实的感受。Of the fact, 就是这个事实。我们一点感受都没有，就是我们一点都不了解这么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 That we know almost nothing about how these gadgets and machines work. 我们几乎是一窍不通， know nothing about， 对什么一点都不懂。就是这些玩意 gadgets， 就是所谓科技玩意，就是东西，就是这些玩意儿。And machines， 这些机器是怎么个运作的，那我们完全都不懂。 Gadgets 其实就是呢 Small devices， D-E-V-I-C-E-S， 那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了解。好，就是我们自己都搞不懂，可是我们就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Read popular magazines or watch commercials on television or on TV， 你看一些流行的杂志，或者是呢看一些呢广告 commercials， 这是特别指的是影音的广告。我们文字的广告呢叫做 advertisements， 通常老外是念成 advertisements， advertisement， 复数加个 s。 通常因为这个 advertisements 太多太长了，所以一般就讲 ads， ads。咱们就是这样说， I never read ads， 我从来不看广告的。如果是英国人还会念成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那是英国人念法。那美国人是念的 advertisement， 那注解呢很多字典会念成 advertisement， 重音在第三音节，大部分老美都会念成 advertisement， 是这样念法。但不管怎么念，通常的缩写成 AD， 那复数就加个 S。 影音的广告呢叫 inconveniences。 You will see that faster transportation and more completely automatic conveniences are in the works。 你就会看到呢，看到什么东西呢就会明白， see 这边就得 understand， 会了解到 that， 用整个 that从句作为 see 的这种宾语的时候，这个 see 通常我们就可以翻成了解， You will understand， 你就会了解到， You will know， 一样的意思， That faster transportation， 速度更快的运输工具， Transportation 算是一个集合名词，不可数，以及 And more completely automatic conveniences， 以及更为完善的自动化的 方便设施 convenience 这边加了 s 就是方便设施，一般的设施还真有这个字叫 facilities F-A-C-I-L-I-T-Y， 但是把 y 去掉，把 y 去掉加个 i 加 es facilities。 我们说 in terms of facilities this hotel is fantastic， 就设施方面来讲这家我们说 in terms of facilities this hotel is fantastic， 就设施方面来讲这家酒店呢，那么就是非常的这种非常的棒 ，fantastic， F A N T A S T I C， fantastic， 也就是极棒的意思。所以呢，更完善的自动化的方便设施 are in the works now， 就等于 are being produced， 正在被生产之中了。所以这个 are in the works， if something is in the works， 就等于 something is being produced， P-R-O-D-U-C-E-D， 就正在生产之中了。 Many strange looking machines will create an even happier world of tomorrow， 许多看起来怪模怪样的机器呢Will create 将会创造出一个更为幸福的 happier， 这是 happy 的比较级，所以可以被 even 来修饰。你可以变成呢 far happier， a far happier world， 或者 a much happier world， much even far a lot 也可以这样使用 and a lot happier world of tomorrow。一个更幸福的明日世界了。Our children will live in a world， 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也并不见得是孩子啊，子子孙孙 will live in a world， 将会呢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什么世界呢？ Which is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which is 什么掉？那么整个修饰前面的 world， a world。那这个世界将会是怎么样呢？更为科技上更为先进的，当然你可以视为未来时，就变成 which will be more 或者 far more a lot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在科技上更为先进的。什么是什么先进呢？ than the world 要比这个世界更先进。 than the world 什么世界？ whicheven we think is possible， 要比我们认为我们所认为可能的这个世界甚至还来得更为先进。好，我们认为是可能是达到这样境界，可是他们我们后代的子孙他们所处的世界要生在科技方面来讲要先进的更多，比我们超越了我们所以为可以到达的那种可能的境界。好，现在我们就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念一下。We are now living in a world tha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in which our ancestors lived long, long time ago. Today, we can board jet planes. We have mobile phones. We have cell phones.And simply dial a number. The food that we want to eat will come to us. It's impossible to imagine how convenient life has become. We are accustomed to it, and we take it for granted. But be sure to understand. In the future, the world will be even more different.From the world we're now living in. So that's why scientists keep inventing things, trying to make life even better. We believe that our offspring will live in a world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urs in probably 10 years or 20 years for some time to come anyway. 这样讲话也可以的。现在我们来看语法重点。一，复习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我们这个句型结构如下，也就是 if 加主语加 had 加过去分词。接着呢，在主句里头是主语加 would have, could have, might have, should have 加过去分词。如果当时点点点的话，就会或就能够，也许就或就因点点点了。我们看我们这个例子，我写的 If I had seen you yesterday, I would have told you the truth. 如果昨天要是见到你，就会把真相告诉你。可是我昨天没有见到你，所以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你。所以我们这一课的第二句呢，就采用了上列的这种句型。Many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scared if they had known how society would become. 这个 scared 在这边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感到惊讶的。Would have been, 这就是所谓的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这种虚拟语气，主句用了 would 加 have 加过去分词 been。然后呢 if 从句的用了过去完成时 had known, 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 if 从句放在呢主句的前面。If they had known how society would become, many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scared. 这样可以很清楚。顺便讲一个 scared 的意思啊。I was scared to death when I saw my father standing behind me. 当我看到我爸爸转过头来，就发现呢他站着呢就站着我后头时，吓我一大跳。因为我看不该看的书，所以特别要记住。那么随时那要了解爸爸或者是妈妈随时会在你没想到的地方会出现。So, I was scared to death. 那是夸大的说法，吓死了。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字。但是说 that story is scary. 那个故事真令人害怕。那个时候这个不能讲 scared。要用 scary, S-C-A-R-Y, 这个用法要特别记住。第二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不可直接做介词的宾语，也就是没有下面的用法。I'm happy about that my son has passed the test. 你看前面有个介词 to be happy about something. I'm happy about your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可是你这边呢 your performance, 这是名词啊，所以可以作为 about 的宾语没有问题。可是 that 从句就不能直接作为介词 about 的宾语哦。那怎么办呢？所以它改正的方法呢，第一个是这个时候应在介词的后头先指名词 the fact, 就是我对这个事实 I'm happy about the fact, 然后再用 that 从句放在 the fact 后头，使这个呢从句作为 the fact 的同位语，也就是 I'm happy about the fact that my son has passed the test. 他说对我儿子呢这次的考试啊考及格了，对这个事实我非常的高兴。第二个 B, 你也可以呢把这个介词删掉， that 从句直接放在形容词的后头，修饰这个形容词，这个从句不再是名词从句了，因为它既然是修饰形容词，所以我们就叫做副词从句或者状语从句，也就是 I'm happy that my son has passed the test. I'm sure that he will come. I'm glad that he has left. I'm very angry that he didn't tell me the truth. 等等，你都可以用形容词后头放 that 从句，这样造句。本科第五句短语的尾部有介词 have a real sense of, 你看那个 of 是一个介词，所以你就必须要先加 the fact, 后头才可以放一个 that 从句，也就是 we do not have a real sense of the fact, 我们并未真正了解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 we do not have a real sense of the fact that we know almost nothingabout how these gadgets and machines work. 我们并未了解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